三三， 为你我受冷风吹。 林中经典老歌，一共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遇雪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还试着放下往事，到底花过去有多 在漫天，你离开身边，落日的风筝擦醒着我哭泣的双眼，单纯的笑脸，街上面包店，冰烛与餐桌，你是心中最深的想念。 我唱着爱的歌曲，边听有时而哭泣，看着反复的左耳，永远相信爱的美丽。我想反复流着泪，刻画我的爱情，跟着模糊脚印，你到哪里？这是最幸福的回忆，一路上的相识，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 在麦田，你离开身边，落日的风筝擦拭着我哭泣的双眼，单纯的笑脸，街上面包店，冰城与餐桌，你是心中最深的想念。 我唱着爱的歌曲，沿途有些的风景，看着反复的左耳，永远相信爱的美丽。我想反复流着泪，你刻画我的爱情，跟着模糊脚印，你到哪里？这是最幸福的悲剧，一路上的伤心，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 有时吃一下不断，你说这样的夜晚害怕一个人思念。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咽下去的糖，挥别的种种，回不去的种种，为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恨一个人，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天涯你见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他。 花了很多的时间揣摩分手，租了很多 DVD 回家狂 K 分手，牵动他情感最深的就是电影《麦迪逊之桥》，对他情感的细腻刻画得很揪心，他也成功的唱出了唱进了大家心坎里的分手，分手后不要做朋友，自己私下其实是希望分手可以做朋友的，但是会尊重对方的决定，来听到的就是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想给你手机的讯息，清空你专属的抽屉，如果可以的话，读下从来没认识过你，只剩下了你的空镜，何时不再触景伤情，一滴和泪滴总是会混在一起。

作曲者郑楠的，歌词的作者呢也是词人黄祖蒙，曲式是飞轮海最擅长的 R&B 的一个抒情的中版歌曲。 是何浪里无安静躺在我口袋，远看着你跟他快乐聊到笑开、yeah、当有情量字不住形容我情感，心情都随你转弯。耳机它轻轻吻我耳朵，爱情也听不完，是和我们的错不是浪漫。你不会爱我的爱，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那天我才存在。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所以宁愿安静的等待。下冰冷空气陪我一生忙，紧握着多的赛车根本无法动弹、yeah、一翻身我在半夜突然就醒来，梦里你的唇柔软，耳机它轻轻吻我耳朵，爱情也听不完，是和我们的从不是浪漫。你不会爱我的爱，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那天我才存在。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没有那一天例外，给自己一块，我会赶上你未来。你不会爱我的爱，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那天我才存在。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不怕空白，我继续等待。 一部新龙门客栈的主题曲难以抗拒，让内地观众记住了周华健的红颜知己李杜。在这首对唱中啊，周华健温馨淡定的声音呢，就像是阳光一样，为爱和不爱的游走的人带来丝丝的坚定，而李杜婉言凄怨的声音就像是阴柔的月光，让人神愈不安，左右翻覆。来听到难以抗拒。 人生总是疯疯癫癫，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恐惧，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走走留留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不敢和远远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预留欢

紧张，我立马就会被你所感染，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我们给对方安全感，让我们交换一颗心舞伴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当我迎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好像经过一闪闪的幸福感，一种藏不住的惊叹，我们本来很不像，心却在爱情相撞，像被施了个魔法一样，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爱意完全被融化，无论身在何方，遇到任何困难，拥有一个可以信念对象，我要一个找到方向。 小长假马上就来了，忙碌了大半年的职场人类纷纷制定了出行计划，三天太短了，年假来凑，很多机智小朋友呢选择用带薪年休假拼假出游，不过也有很多人吐槽的，对自己的而言呢，带薪年休假简直就是浮云，想要兑现非常的难，真的是如此吗？如果说有假的话，这次只要请三天假就能够玩八天内，特别特别划算。 曾经转移的人生就这样了，边境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了，是为了心跳也好，是城市的音乐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真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期待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无聊，是为了心情 笑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曾经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平日里客客气气你好我好，还不都是泛泛之交的虚伪的交际，无助陪衬你促膝长谈才是你此生最值得信赖的朋友。酒桌上吆五喝六的推杯换盏，还不都是互相利用违心的交易，落魄时陪你扬帆起航才是你此生值得交往的知己。 I'm with the gang, gang, gang, gang, we about to go up. It's a lame, it's a thing, every time we show up. You're a lame, lame, lame, and you so below us. Let your hoes, you know us, cause you know we glowed up. Stay down, you came up, you came up. You stay down, you came up, you gang up. I'm a villain that's winning, with precision I'm killing, representing relentless, ended up independent, so my car's on the planet, let them check out my vitals, never been a rival, Michael Jackson my idol, still dug in the pothole, close to the plug every day, it's up single to mile, I still got me a Carlo, still got Monte Carlo, your car running so bad, it's think of the Apollo, I'm a Rolly, a Rollo, call my AP an app, app, I ain't talking seat belts when I say that I'm strapped.Sneaking through the side door, I'ma show you what we ride for. I'ma show you what we die for. Gang, gang, gang, we 'bout to go up. It's a lane, it's a thing. Every time we show up, you're a lane, lane, lane, and you so below us. That's how you know us. That you know we blow up. Stay They come around, they flex. Yeah, I got a hippie, she whips. Yeah, cause his ass is one of your best friends. When that Fast and Furious fucking mess. Think about that whole thing over here. Did you stand, is you rolling like a stroller? Yes, you wrong. You ready to take a bite? 1980 coke, yes. He know that Instagram shit, or you gon' post that. I'm with the gang, gang, gang, yeah, I'm about to go up. Put some lanes, it's a thing, every time we show up. 蓝蓝的天空白云飘，我怎么看不到呀？ 会有的，每周的今天妈妈接送你去幼儿园都不会开车的，就是要减少尾气排放，减少大气污染，希望每一天都能让你们看到蓝天白云呀。 那我也让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和您一样，每周少开一天车。 三和品味1033倡导大家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关注空气质量，关爱绿色家园，唤醒我们心中最美的城市。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二行曲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我发现我真的是再也无力，主动离开已经没有我的心，所爱的人不留恋的脾气是最让人心凉的一场雨。多相信我们的爱能走下去，少有你才会让人能忘记，可惜只有 锁定在 FM103.3 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其实这个月啊，咱们男同胞们比较辛苦，因为什么呢？14号母亲节得搞定老妈，20号520得搞定老婆，再过几天到了6月1号还得搞定孩子，所以还是别休息了吧，努力赚钱。接下来听到的是品冠陪你一起老。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

人喜欢韩红，不是因为他的音乐，而是因为他身上的那股特有的狂劲儿。韩红的狂特别的独特，因为他很真实，很可爱，也很大气。和其他的一些女歌手相比呢，韩红有的是那种刚阳之气，少的是那种娇柔造作。来听到那片海。 告诉我这个夜会不会有我，是不是除了我你心里还有别人，是不是他比我温柔，比我能让你快乐，我要你轻轻松松回答。告诉我这个夜会不会梦我，是不是梦里的我不再让你难过，是不是他比我坚强，比我能让你幸福，我要你明明白白回答。曾经的海枯石烂，一转眼就上云天，何必再想，何必再说那一段缠绵。曾经的忧伤寂寞，一转眼就上云天，何必再想，何必再说那一个冬天。你看那花儿都谢了，你看那海儿都哭了，你知道我给我的回答，让我们忘了那苦海，让我们来世再重来，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 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吧，预祝各位端午小长假天天开心，明天见。接下来听到韩磊，天上下雨地上流。 天上那个下雨地上流，今生那个命运啊，是否前世修，碰上那个好风水，止不住地脚，落在那个 都说人心里面有一个口，花